朝鲜足球协会日前发布了主体105年2016年最佳球员名单。平壤体育团的李明国、425体育团的李海燕和小白水体育团的金素香被评为主体105年2016年最佳球员。李明国在2017年东亚足联1-1足球锦标赛第二轮预赛中发挥特殊的球技，对于朝鲜队夺得冠军、获得进军决赛圈的资格做出了贡献。李海燕在国际足联2016年17岁以下女世界杯赛中踢进6个球，获得了银鞋奖。金素香在国际足联2016年20岁以下女世界杯赛上获得了银球奖。